了凡四训讲记广播剧第二单元了凡四训讲记。 了凡四训寄语。 三年学了凡，真做得心安，心安而理得，理得则迷惑， 迷惑方看透，看透复看破，看破自放下，放下得自在， 自在即随缘，随缘心清净， 清净念弥陀，弥陀随时应。 三年学了 命之学。 第一篇立命之学，这是世间上每个人都想要明了的课题。我们一般所见所闻，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有富贵的，有贫贱的，有长寿的，有短命的，大家都认为是命里注定的。这种说法也不能说他完全是错的， 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前世做好人做好事，这一世自然就会是一个富贵长寿的人；如果是前世做坏事，这一世自然就会是贫贱短命了。 这是平常的道理，可是我们要晓得还有特别的，就是命运可以改变的道理。如果是一个人本来命里注定是富贵长寿， 但是他做了极大的坏事，等不到下一世去受报应，就在这一世变成了贫贱短命的人了。 也有一种人本来命里注定是贫贱短命， 但是因为他做了极大的善事，不必等到下一世来享福，就在这一世变成了富贵长寿的人了。 这种事自古以来中外历史上的事例很多，所以虽然说今世所受的都是前世所作，命里早就注定了， 但是也不一定会被命运束缚，还是要靠自己现在去创造哦。 这一篇立命之学，就是了凡先生把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过，同他所看到的一些改造命运成功的人的种种效验，告诉他的儿子， 要他儿子不被这个命字给束缚住，要竭力地去做种种的善事，并且不可以做坏事。 立字是建立的意思，立命两个字就是命不能束缚我，是我创造命运，命运掌握在我手里的意思。 所以立命之学就是论立命的学问，讲立命的道理。 反过来说，我们念佛修行的人若是能够按照这个方法去做，念佛一定可以往生西方，得到一个快乐美满的人生。 孔公算准宿命。 于同年丧父，老母命弃举业学医，为可以养生，可以济人，且习医已成名，而复素心也。 这四篇文章都是云了凡先生对他儿子所说的话， 所以文章是上对下勉励他儿子的语气。 他自己一生命运是如何改变的，希望他的子孙也能够明了这种道理，依教奉行，所以叫做 家庭四训。 他自己叙述，从小父亲就过世了，母亲叫他放弃举业，举业就是读书求学从政，而弃举举业学医，也就是放弃读书去学医。 因为在中国过去的旧社会里，读书求学的目的就是从政，而放弃读书就是放弃从政的行业。 学医可以养生，自己有了一技之长，将来可以凭着行医来谋生。所以这里的养生，生就是生活，同时又可以救人，济就是救济别人，这是很好的行业。人生选择行业是很重要的。从前教书的先生，学生接受他的教学，并没有规定学费多少，而是随便供养的。 而家里富裕的人就多送一些，贫穷的人就少送一些。只要至诚恭敬地表达尊师重道的心意，学费的多寡并不是很重要的。 医生也是如此，只要尽心尽力地为人治病，至于报酬就随个人的心意了，因为他是以救人为目的。 所以在古老的社会里，教师和医生普遍地受到人们的尊重，道理就在此。 且习一艺已成名， 这个艺字就是技艺，技艺如果专精，就可以成为一代名医。 而父素心也， 是说母亲告诉他这是你父亲的愿望，当然了凡先生就放下读书的念头来学医了。 后于在慈云寺遇一老者，修然伟貌，飘飘若仙，于敬礼之，亦余曰：“子世路中人也，明年即进学，何不读书？”于告已故，并叩老者姓氏礼居，曰：“吾姓孔，云南人也，得少子黄吉树正传，树该传儒，予引之归。”告母。母曰：“善待之。”是其数，先夕皆宴。 这一段是叙述他改变命运的机缘， 内容是描述袁了凡在慈云寺遇到了一位老人。 这个老人修然伟貌，然是胡须，从面颊两边垂下的叫然，在下巴底下嘴两边的叫须。这个人胡须很长，相貌庄严，个子高大，看起来不是一个凡人，所以叫 飘飘若仙。 他仙风道骨，潇洒出众，没有一点俗气的样子， 所以袁了凡先生对这位老人非常的敬重，因为他的品貌不凡。 老人就告诉他说， 你是将来要从政的人。 子是对人的尊称，仕是做官，仕禄就是官场，就像现在的政治界一样的意思。 明年即进学， 因为老人会看相，就叫他赶快去进学。 进学， 从前国家用人都要经由考试来选拔人才，如果考上了秀才，就会派进到县立的学校读书，所以叫做进学，并且说， 你是从政的人，为何不赶快读书呢？ 语告已故，了凡就把母亲所说其先父希望他学医的原因向老人说明，并且请教老人的姓名和住所，里居也包括籍贯和住处。老人就告诉了凡先生说， 我姓孔，是云南人， 得少子黄吉树正传。 少子就是宋朝的少康节，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。 而黄吉树就是黄吉经世书，这本书也有相当的分量，收在四库全书里。 它的内容完全是依照易经的理论来推算命运，它推算命运的范围非常广泛，乃至整个世界国家的转变都有论定，朝代的兴亡，个人的吉凶，也可以从数理上推断，是一部非常高深的学问，这的确是有根据，相当科学的。 由此可知，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件事都有定数，这就是佛法里所讲的因缘果报啊。 只要你起心动念，你就有定数，只要你没有心念，那你就超越数字数量之外了。而修行人往往能够超越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能够入定。 入了定，他的心就不起作用，没有任何的念头，没有念头就不落在数量里了。由此可知，只要你有念头，就必定落在数量里。 换句话说，遇到了高明的人，他就能够把你的流年命运推断得清清楚楚。 所以凡夫都有数，唯独超越三界阿罗汉以上的圣者就可以超越宿命了。即使是三界之内色界无色界的天人修成了四禅八定，能不能够超过数量呢？的确，他在定中数对他是失去了作用， 但是这个失掉作用只是暂时的，并不是永远的失掉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定力如果消失，念头又起，就又掉到数里去了，想逃也没有办法逃出，在那个边缘上心一动就掉下来。 这就是他为什么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的原因了。 如果定功再进一步达到九次地定，永远保持不会退转，他就超越数量了，这个时候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在佛法里称为圣人阿罗汉。 而我们懂得了这个原理，就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有定数的。 既然是有定数，我们就要用平常心来看这个世界。 好的顺境不必喜欢，看到不好的逆境也不要悲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都是注定的。孔先生他精通黄极经，是邵康节的传人，这也是代代相传，都是有师承，一代传一代的。他看到袁了凡就把他看得很清楚，而且告诉他说， 术该传儒，你跟我有缘分，我这一套学问应该传给你。 所以可以说孔先生他找到了传人。 于隐之归 是说了凡先生就请他到家里去坐坐，了凡很孝顺，告诉他的母亲，他母亲教他要好好的接待孔先生，而且告诉他说， 老先生既然精通术的道理，就请他推算推算，试试看究竟灵不灵。 这是处事待人的良好态度，礼貌很周到。你所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们要经过试验才行，绝对不是贸然就接受。这一试是真的，大小事情孔先生他推算的都非常的灵验，这样呢袁了凡他的信心就产生了，对孔先生的建议也就相信了。 于遂起读书之念， 于是我进学念书的这个念头就生起来了。 某之表兄沈称因玉海谷先生在沈有夫家开馆，我宋儒既学甚辩，于遂立玉为师。 这是说生起了读书进学的念头，往从政的道路做预备功夫。以前读书并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学校， 而清朝之前都是私塾教学，没有学校。那个时候国家只有大学没有中学，必须在私塾里念得很好才有机会考入大学。 大学在那个时候称作太学，明清两代都叫国子监，相当于现代的大学，是国家办的。 而私塾则是私人办的小规模学校，老师只有一个，学生通常只有二三十人。 这个时候正好他的表兄有一个朋友叫玉海谷，在沈有夫家里开馆。沈有夫大概是地方上相当富有的一户人家，因为家里很有钱，有几间空房子，一间做教室，请老师教自己的子弟，亲戚朋友的子弟也可以到这里来上学。而玉海谷先生此时正好在沈有夫家里开馆教学，他就拜玉海谷做老师进学读书。 孔为于起术， 是说孔先生给他算命。 现考同生当14名，复考71名，提学考第9名，明年复考，三处名数皆合。 孔先生算他的流年命运，告诉他说， 你明年去考同生，也就是秀才，要经过好几次的考试，先要经过现考，你应该考中第14名，复考第71名，提学考第9名。 在以前的县上面有府，府上面有省，这是明清两代的制度。一个府大概管7、8个县，主管称为知府，是在县之上省之下。民国就把府废除了，改成行政专员。 而提学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政府教育厅长，管一个省的教育。 所以地方上的考试能考多少名，考得取考不取，命里都注定了。到第二年去参加考试，果然没有错，都符合了孔先生所预先算定的。 素为补，终身修旧，言某年考第几名，某年当补领， 某年当贡，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，再任三年半，即已告归。53岁，8月14日丑时，当忠于正寝，昔无子，于被禄而谨记之。 我们看这段文，不是只看袁了凡先生，而是看自己。哪一年，哪一月，哪一日，哪一个时辰，生死都已经注定了，怎么死法也注定了，一生全都是命里注定的，你怎么胡思乱想都逃不过定命。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谁都没有法子逃过的呀。 因为孔先生给他算得这么灵，所以就请他算终身的命运。 终身修旧， 就是一生的吉凶。孔先生把他的流年排到死，什么时辰死亡都为他排定了， 而历年的考试能够考取多少名也都给他注出来了。 某年当补领， 领是领升，补是补缺，相当于现代所讲的公费学生。虽然是学生，但是领国家的津贴，每个月的生活费由公家补贴， 而每一个县都有一定的名额，必须有缺了才能够递补得上去。 某年当贡， 贡是贡生，领生、贡生都是明清两代依学生的程度而设立的，不是学位，相当于我们现代的中学生、大学生， 但是受到国家的照顾，由国家发给生活费用。 从前的生活费用是发米，而米多的吃不完的可以去卖钱，相当于食物配给。现代则是用货币来代替食物，较从前是方便的多了。至于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学位，好比是学士、硕士和博士。 而进士则相当于博士，是最高的学位。 贡后的某一年，他就去做官了。 四川一大尹， 大尹相当于现代的县长，还有二尹、三尹。二尹相当于现代的主任秘书，三尹则相当于现代所讲的科长。 再任三年半， 做了三年半的县长就得要辞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寿命到了。孔先生算他活到53岁，寿命也不很长，在53岁8月14日丑时就寿终正寝，这还是得到一个好死。 昔无子， 可惜命里没有儿子。了凡先生把这些事恭恭敬敬地记下来，给自己做一个参考。 自此以后，凡欲考校，其名数先后，皆不出孔公所选定者。 往后的每一次考试，完全跟孔先生算的名次全都相符合，一点也没差错。 所以，孔先生的确是很高明，算得很灵验了。 独算于十零米， 零米就是领生所得的俸米。 91担5斗当出贡， 一担是10斗。孔先生他说， 你每个月领的俸禄你自己要记住，等你零米领到91担5斗，你就出贡了。 而出贡就是升级了，就是从领生升到贡生了，升到贡生，领米就不给了， 而领生的缺就让别人来补，因为领生是有一定的名额的。 即10米70余担，屠宗师即批准补贡。 屠宗师就是当时的提学， 而提学则是相当于现代的教育厅长。 屠宗师他看袁先生的学问品德还不错， 建议要提拔他。出贡就是批准了补贡，从领升去补贡生的缺了，也就是升级了。 于窃疑之， 这下他开始怀疑了，孔先生这一招没有算对。 后果为树印杨公所薄，直至丁卯年，殷秋明宗师见于场中备卷太曰：五策即五篇奏议也，岂可使薄瑕焉贯之如，老于窗下乎？遂依现身文准贡，连前十米计之，使91担五斗也。 俸禄领到70多担的时候，涂先生就批准他补贡了。可能涂先生批准之后，也许就升官高迁，也许是调职了。树印是代理，教育厅长大概被调走了，现在有一个代理的教育厅长。这位代理教育厅长他不同意，把他驳回去，不准他补贡，他还继续去当秀才，也就是领升。 而领升贡生都是秀才， 一直到了丁卯年，殷秋明宗师当提学，他看到 场中备卷， 而场中备卷这些考卷就是落地的没有考取的卷子，还保存着。有些时候主管的官员会把这些没有考取的卷子拿来重新看一看，希望发现遗漏的人才。 如果真正是人才，他们还是要提拔的，怕的就是一时的差错遗漏了。 殷秋明就看到袁了凡的考试卷，五册就是五篇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论文，五篇论文。殷先生看了非常的满意，非常的赞叹，他说： 这五篇论文就像是五篇奏议呀。 奏议是臣子对皇帝的建议，国家施政应兴应革，他们都可以提出意见，贡献给朝廷，由朝廷来取舍。殷先生说这五篇确实就是奏议，可见袁先生的见识很高，文章写得很好。 因为一般对国家新格提出建议都是属于大臣的事情，不是小小的秀才做得到的。 而大臣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政务委员、国策顾问。袁了凡的文章居然可以跟他们相提并论，可见他的确是有学问的。